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酒，夜半和夜有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夜半和夜有春天。 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哪个不知名的山谷也有野百合绽放的春天。春天里美丽的不只是花，就像一张专辑，它值得你记忆的绝对不只是主打歌。华语乐坛30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今天我们继续来打捞它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1991年，这是罗大佑在香港正式注册音乐工厂之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这张粤语专辑集结了罗大佑、梅艳芳还有黄沾这些大腕的演唱，也创下了在香港歌坛非偶像派的歌曲盘踞歌单榜首的一个记录。这是其中的一首歌，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思念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你舞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怒定生死，说不想传奇。

1993年，对于 Beyond 来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乐队成立了10周年，风风雨雨，他们终于接近了最初的理想。只是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也不幸地成为主唱黄家驹的绝唱。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情人》，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实际上是那首经常在国外演出的黄家驹想要对本土歌迷所要表达的爱，甚至还有一些愧疚。那个时候觉得黄家驹的声音沙哑，有时没感，可是现在却觉得沧桑的刚好。你看，音乐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打磨，才能够让我们读懂彼此。

后朋克这个词对于当时的听这张专辑人来说是有一些新鲜的，而窦唯用他粗重的线条和幽深的声线给大家上了一课。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哦，乖。所谓94年的春天，窦唯来了，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因为80年代末的青年们跟着崔健，一遍遍的声嘶力竭的喊了多年之后，突然发现曾经的四合院、筒子楼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洋房，而夜晚的老槐树下，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也都换到了卡拉 OK 的包间里。而这个时候，窦唯恰好出现，一个有一点幽闭又自恋的青年，带着一些诗人的气质。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稍后继续。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音乐真的是有回忆的，所以在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歌，吻别绝对是其中之一。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吻别的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而且你很难想象一张几乎是由粤语歌填上国语词的专辑会卖到疯狂的程度。这张唱片本身就是一个神话，而张学友也因此成了歌神。即使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十几年之后，吻别依然成就了丹麦的迈克学摇滚。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翻自吻别。所以呢，这张专辑里今天我们要听的即便是非主打，它的知名度仍然非常的高。每天爱你多一些，听听张学友的假音。 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人生如歌，唱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哦，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哦，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钟爱的每句